北京时间2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朱元璋驾崩后，建文帝削夺藩王兵权，他在生死存亡之际绝地反击，起兵靖难。编著《永乐大典》，派郑和六下西洋，他在登基后励精图治，打造出一个永乐盛世。楚魏之争愈演愈烈，白莲教之乱无法平息，他虽有赫赫功业，却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永乐大帝》，全景展示铁血君王的问鼎天下之路，再现一代帝王的传奇人生。 上回我们讲到，邱福领兵出战鞑靼，遭到惨败，永乐帝的心情沉重，想再征鞑靼，却无人为帅。正在这时，朱高燧提议由朱高煦领兵征战鞑靼。永乐帝面沉如水，当年他通过领兵在北军中建立了无与伦比的威望和广阔的人脉，并依靠着这份家底发动靖难之役，最终夺取了皇位。可是斗转星移，如今自己的身份已经发生了巨变，作为大明的皇帝，他当然不希望别人依葫芦画瓢，把自己当年所做的事儿再做一遍，即便是深受宠爱的儿子也不行。这几年来，他虽然出于对太子的不满意，有意无意地纵容二儿子，甚至允许他滞留京中干预朝政，但只要涉及兵权，却绝不许他插手，至少在下决心废除令立之前不行，这是永乐帝心中的底线。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应该毫不犹豫地驳回朱高燧的建议。但如果撇开朱高煦，现在朝中的确无人可当此任，有了邱福这次惨败，下次出征明军兵力最少也需20万，甚至有可能达到30万乃至40万之巨。将这样一支大军贸然交给一个等闲将军，永乐帝无论如何也不能安心。殿上正襟危坐的永乐帝犹豫不决，殿下垂手肃立的杨荣也是面露疑惑。正如其事前所料，汉王果然是想借着领军北征重振旗鼓，但让他稍感意外的是，首倡此意的居然是赵王。朱高燧虽然一直在汉王与东宫之间偏向前者，但像今日这般亲自跳出来为他吆喝还是头一回。经过今天这件事，将来他与太子面子上肯定会更加不好看。赵王明知如此，又为何还要出这个头呢？难道他真的就铁了心跟汉王走到底吗？他就不怕将来太子登基之后秋后算账？不过很快杨荣便把放飞的思绪重新收了起来，眼下最关键的是这统帅人选。汉王那边已经亮出了底牌，要是不能阻止他出任主帅，那东宫好不容易取得的优势又将化为乌有。杨荣果断地抬起头，口中不轻不重地一咳。听到杨荣咳嗽，站在序班最前的朱瞻基 立刻昂首出班，仰望着小丹池上的永乐帝说道：皇祖父，主帅之事孙儿倒有个主意。 哦， 永乐帝有些惊讶，本来朝廷除非有特旨，皇族本不当出席，到了行在之后，不必像在南京皇宫时那么多的规矩，但也轮不到朱瞻基这个半大的孩子。不过永乐帝十分器重这个聪慧过人的小皇孙，一直对他精心培养，所以当朱瞻基提出也要上朝时，永乐帝也就一口答应了。不过他的想法也就仅限于让其能够直接接触些军国大政，长长学问见识，却没料到这小娃娃居然还有自己的主意。虽然诧异，但永乐帝很快便有了定见。不管朱瞻基的主意正确与否，但他既然想说话，即便是从培养爱孙的角度说，也要给他这个机会。就算他所言不当，也不过是一孩童戏言，对他本人也不至于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于是永乐帝哈哈一笑说道： 哈哈，难得孙儿你小小年纪竟能够为国分忧了，但讲无妨。 是，见到永乐帝应允，朱瞻基信心大振，当即作了一揖，语气坚定地说道：孙儿以为皇祖父当率领六师出塞讨胡。朱瞻基话一出口，殿内群臣皆是一震。尽管大家对主帅人选莫衷一是，但谁也没有想到御驾亲征。朱高煦与朱高燧二人也是大惊失色，这个建议明显是冲着他们来的。若是果真说动永乐帝御驾亲征，那朱高煦借统兵北征翻盘的希望就将彻底化为乌有。两个人赶忙出言否决，可是朱瞻基面对二位皇叔却是不慌不忙，侃侃而谈。他竖起三根手指说道：皇祖父，六韬有云，故将者人之司命，三军与之俱至，与之则乱，主帅合适与否事关战局成败。现今御驾亲征有三大理由：一则朝廷无合适大将可以领军；二则便有人担任，也无出塞的经验；塞北风土气候与中原大不相同，若主帅不识彼处天文地理，则有重蹈覆辙之忧。而放眼当今大明，唯有皇祖父您曾统领万军，身经百战，又两次出塞，对塞外颇有了解，故以主帅本身论，没有比皇祖父更为适合的了。其三，御驾亲征，三军定然士气大振，鞑靼闻之则必胆寒，而塞外诸部闻得天子亲出，必不敢再生祸心。眼下我军惨败，鞑靼气焰嚣张，瓦剌、朵颜、女真等部见其势大，多半会对大明生出不臣之心。若皇祖父亲自领兵，使彼等识得我大明决心，权衡之下，他们自会打消投靠鞑靼的念想。如此一来，鞑靼孤立无援，再出兵征讨，则事半功倍。朱瞻基此话一出，永乐帝和朝臣们都是微微颔首。的确，仅以武功和对塞外的熟悉程度而言的话，朝中还真没有比永乐帝更合适的人。而皇帝亲征虽有风险，但对敌人的威慑也是巨大的。哼，说得好听。朱高煦越听越觉得朱瞻基说的有理，但同时也意识到任他这样说下去，父皇没准真的会被说动。他急得喉咙直冒烟，对着朱瞻基呵斥道： 你鼓动父皇出征，若胜了那自然好说，可万一父皇有个闪失，那可如何是好啊？旭儿，你也太小看朕了吧。 朱瞻基还没来得及作答，御座上的永乐帝已经呵呵一笑说道： 呵呵，朕戎马半生，也算是刀枪剑雨中过来的人，哪儿能那么容易就闪失了。 哎呀，父皇此言差矣。朱高煦一反常态，毫不客气地反驳了永乐帝的话。 这兵凶战危，战场上的事谁又能说得准呢？父皇也是久经沙场之人，当知世上从无必胜之战。既如此，父皇一身关系天下气数，岂能亲身犯险啊？就算父皇不珍惜自己的身子，但您可有想过，一旦此战失败，您又遭逢不遇，那朝野必然大乱。若鞑靼在举国南侵，试问那时候我大明如何抵挡得住啊？果真如此，江山社稷将一朝崩溃，父皇务必三思啊。 朱高煦这番话说的是声泪俱下，永乐帝听在耳里，不由得也悚然动容。 皇祖父， 朱瞻基的声音此时又响了起来。尽管表面上的形势已向朱高煦一边逆转，但朱瞻基仍然显得胸有成竹。其实孙儿正有一言，可解二叔之祸。 嗯，此话怎讲啊？ 不仅是永乐帝，朱高煦和朱高燧眼中也露出了疑惑的目光。二叔之虑是皇祖父一旦亲征失败，则将大局崩坏，可即便不是御驾亲征，一旦战败，同样不也是大势已去？秋服惨败，朝廷精锐已经大损，此次出兵，兵力当不下二三十万，若父又失利，黄淮以北朝廷将无能战之兵，届时即便皇祖父无恙，鞑子又焉能放过此等良机呀？就连漠北其他各部也会翻脸扣我中原，所以此次北征已是关我大明气运的生死之战，胜则天下安定，败则五胡乱华必然重演，朝廷自当全力出战以求必胜。皇祖父武略无双，兼又有皇帝之威，正当亲自领军以增我军胜算，真要等到鞑子兵临城下时才御驾亲征，那就为时已晚了呀。 哎呀，皇长孙言之有理呀。 杨荣此时也不再做壁上观，当即昂首走到殿中，朗朗说道： 皇长孙之意甚明，此朝廷举倾国之兵再出，若再败，则大明军力尽丧，届时纵有陛下在，也难以遏制鞑靼南侵之意。由此推之，大明眼下看似平安，但究其实已到了存亡之秋。既如此，便请陛下勿再犹豫，当亲率王师出塞伐罪，以保大明万年之基呀。 不错，陛下当领兵出征，御驾亲征讨伐鞑虏，天子亲征保我泱泱华夏。 朱瞻基和杨荣一前一后分析形势之余，也详细阐述了此次出征对大明的重要性。一时之间，本属于朱高煦他们的局面又被反转过来，大殿内众臣纷纷附议，群情一片沸腾。永乐帝也十分激动，威严地扫视了一眼群情激愤的大臣，永乐帝大手一挥，制止了众人吵闹，然后决然起身，双目炯炯地望着前方殿外的天空，良久才尖声说道： 朕意已决，此次北征朕亲自领军。 皇祖父圣明。朱瞻基第一个跪伏于地，放声高呼： 吾皇圣明。 夏元吉、杨荣等一干朝臣也跟着跪下： 父皇圣明。 朱高煦与朱高燧对视一眼，最终也无可奈何地跪倒在地。永乐帝满意地点了点头，最后目光落在了朱瞻基身上。今天这个皇长孙的表现简直让他刮目相看，一个半大的黄毛小儿竟有这等深思熟虑，能有这等精辟的见识。当那三点理由一一从他口中道出时，永乐帝越听越惊，到最后说完时，永乐帝已经是喜出望外。这样的孙儿若能继承大统，大明何愁不能创下百年的辉煌呢？一个念头在永乐帝的脑海中萌生出来。 聆听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经过半年的准备，到永乐八年春天，朝廷出征漠北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二月初四，永乐帝以亲征北虏事昭告天下。六日之后，天子阁洛在北京军民的欢呼声中驶出西直门，向边塞重镇宣府行去。在宣府休整两日之后，数十万明军在永乐帝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地经德胜关依次出塞，并于第二日晚抵达塞外的星河千户所驻地。随后明军继续开拔，沿印马河向东北方向搜寻鞑靼行踪，沿途经祥云眼、苍山峡、锦屏山，到五月初七晚间明军抵达玉华峰。当晚天空飘起了蒙蒙细雨，用过晚膳之后，永乐帝与几位阁臣小叙了一会儿，便命他们道伐，自己直奔寝帐而去。夜色已深，草原上万籁俱寂，三军将士大多酣然入梦，而御营西南角的一顶小帐篷内，兵部尚书方斌与几个将官说完了明日搜敌事宜之后，也准备吹灯入眠。就在他刚刚脱下靴子准备钻入被褥的时候，门外忽然传来了亲兵的呼喊声：“大人，大人，薛禄都督来了。”“啊？”方斌闻言一惊，薛禄所部尤其一直负责沃难河南面的搜寻，这块地面是鞑靼最有可能聚集之所，此番他黄夜造访，极有可能是发现了敌踪。方斌的睡意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赶紧穿戴好衣冠，对帐外的亲兵说道：“叫他进来。”“ 见过方大人。” 薛禄挑帘而入，他便是当年靖难时在真定生擒驸马李坚的燕军萧族薛六。靖难中薛六屡立战功，到此次北征时他已官拜左辅右都督。薛六白丁起家，发达之后觉得自己的名字不雅，于是改名薛禄。“ 啊，薛将军不必客气。” 方斌上前手一拱，赶紧问道：“薛将军此来所谓何事？莫非发现了鞑靼行踪？”“ 嗯，不错。今天下午末将手下胡济指挥款台在沃古尔扎河南岸游弋的时候，搜得一落单鞑靼，擒获后经审讯发现他是鞑靼大汗本雅失礼帐下的亲兵。据其供称，本雅失礼已经与阿鲁台一拍两散，现正率所部在乌古尔扎河和沃难河之间即将西窜。” 乌古尔扎河是沃难河南面百里外的一条小河，与南面的印马河大约相距300里左右。听得此信，方斌不由大吃一惊：“ 这本雅失礼与阿鲁台分道扬镳了。”“嗯，据俘虏所说正是如此。” 薛禄点了点头，随即将情况详细说来。原来得知大明皇帝亲率50万大军来讨，无论是阿鲁台还是本雅失礼都无胆量应战。待到明军靠近印马河时，两人便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逃，不过在逃亡的方向上二人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按阿鲁台所想，是率部族一路向东到阔峦海子一带暂避，等到明军班师后再回来。这阔峦海子是阿鲁台的老巢，兼有丛林茂密，实在不行还可以躲进深山老林中。不过当这个计划提出来之后，本雅失礼却是出乎意料的激烈反对，并提出了自己的想法，那就是向西撤退， 靠近瓦剌地界，召集马哈木等共抗明军。本雅失里的计划被阿鲁台断然拒绝。就在前一年，阿鲁台还被瓦剌击败，此番他惹恼了明廷，永乐帝亲率大军来征讨。这个时候像个丧家犬一样的去找瓦剌相助，别说马哈木他们极有可能痛打落水狗，就算他们愿意真心结盟，他阿鲁台的地位也会大大的下降。不过阿鲁台虽然不答应，但本雅失里这次却毫不妥协。其实本雅失里心里头也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他虽是元氏嫡脉，但却受支援阿鲁台的控制，对此他一直心有不甘。此番若能趁着明军北征之机促成达达瓦剌两大蒙古部族合流，那他便可以利用阿鲁台与瓦剌三王的矛盾从容转圆，进而重塑自己蒙古大汗的权威。退一步说，即便阿鲁台不愿西去，他也可以借机摆脱其之控制。离开阿鲁台之后，凭着他黄金家族嫡系传人的招牌，只需要登高一呼，大草原上自会有无数的蒙古部落慕名来投。见到本雅失里突然翻脸，阿鲁台又气又急。若是在平常，他有着百般的方法可以治得住这本雅失里，实在不行还可以废掉这个傀儡，甚至把他毒死活埋。可是眼下明军大兵压境，这时候要对本雅失里下手，部落立刻就会分崩离析。投鼠忌器之下，他也只得尽力劝说。可事到如今，本雅失里哪会再听他的，坚决要向西边逃。阿鲁台此时已是穷途末路，实在奈何本雅失里不得，只得忍痛放弃这面大旗，答应让他西去。而对自己部落中愿意追随本雅失里的，阿鲁台也无法阻拦，只得由他们去了。黄金家族在蒙古部落中的威望是非常惊人的，当初阿鲁台并吞达达各部，借的就是本雅失里这面大旗。现在本雅失里要走，许多部民也都愿意追随。素与阿鲁台有矛盾的另外一位达达之愿施乃干也趁机随着本雅失里而去。本雅失里本就有部众过万，再加上这些追随者，一下子也凑了四五万人。待到分家完毕，阿鲁台率领剩下的不到二十万部众向东亡命，本雅失里则带着自己的部族沿沃古尔扎河而上，一路向西奔行。不料没走几天便被明军发现。听了薛禄叙说，方斌稍一沉吟，然后拉上他一起去向永乐帝禀报。待走到距离皇帝寝帐外约六七丈时，马云迎了上来说道：哎呀，方大人，这么晚了您怎么还过来呀？ 哦，马公公，本官有急事要见皇上。 方斌匆匆说完，伸头向寝帐方向一瞅，见帐内隐隐还透出一丝微弱的烛光，于是高兴地说道： 看来皇上尚未入眠，还请公公代为禀报一下。 这个……马云又是一阵犹豫，半晌方才苦笑着说道：哎呦，大人，皇上之前专门说过今晚不要打扰他，大人您看，要不天亮了咱们再禀。见马云这么说，方斌不由大急，他知道这马云木讷老实，皇上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让他在身边伺候，哪知道这个时候竟然碍了事。正在焦急之间，一旁的薛禄眼尖，瞧见狗儿正领着几个内官从旁边七八步外经过，他心中一喜，赶紧叫狗儿的大号： 王彦公公，快过来快过来。 潮起潮落，淘尽古今之事，博古之心，通晓上下千年。

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